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悲哀，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遇见文学》。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了聂鲁达的爱情诗。咁有好多朋友呢就问我话，哇，其实呢诗歌呢真係其中一种文学的类别入面最难去理解的。佢哋都好驚。其实呢一个系咪好普遍嘅现象呢？ 都系几普遍㗎。即系有人甚至乎曾经讲笑咁讲啦，就话当一个文学杂志要執笠做唔住嘅时候呢，多数都会怪责，就话可能嗰啲新诗版咧太多啦，即系或者占咗太多嘅篇幅啊咁样。我觉得呢一种嘅讲法咧，有佢背后嘅原因嘅，因为诗可能系好精炼嘅语言啦，篇幅可能好似短啲，字数少啲，但系佢需要嘅咧系一种高度专注嘅阅读吓。咁有人咧认为咧读诗咧系真系可以好似做 gym 咁啊，会读到成身汗嘅， 因为你 系啊，你要投入好多想象力啦吓，或者系运用你自己嘅经验啊、知识啊，先至可以即系进入嘅。不过呢，我又觉得其实诗又唔可以话佢係一个令人抗拒嘅文类嚟嘅。反而呢，佢係一切文学嘅根源嚟嘅，我觉得。即係话喺好多唔同嘅文化里面，文学嘅起源呢往往都系呢一啲精炼嘅语言、精炼嘅情感而造成嘅诗作为一个发源点。咁譬如我哋中国嘅诗经啊，咁我哋都会睇到即係话佢嗰个精炼语言嘅本质。咁所以小说亦都系精炼嘅语言，戏剧亦都系精炼嘅语言。佢哋将我哋悲欢离合嘅人生咧，切割到好似喺200页里边可以讲晒啊，或者喺3个钟头嘅舞台剧里边讲晒。咁其实都系牵涉咗好多将人类嘅感情经验精纯化，然后用语言表达吓呢一种嘅过程。咁而呢种过程最能够表达到嘅咧，我觉得就系诗歌啦。所以都唔应该即系太惊呢啲诗歌嘅。 我而家终于都明咧，点解我咁难去进入啲诗歌，原来除了因为我想象力不够，可能我人生的经验、经历、知识都不够。 不是，可能你怕辛苦不想动用你自己这些的经验和想象力。但是呢，即你试下不要那么孤寒，即拿少少的经验，拿少少的想象力出来给一首诗，可能你有不同的感受。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诗人，他也跟聂鲁达有些关系。 是啊，他就不认识聂鲁达的。不过呢，就是上一次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有提过，翻译聂鲁达的诗歌的呢，就有我很喜欢的一位台湾诗人，就是陈黎。他是对聂鲁达的诗歌，我觉得他翻译得个语感很好的。我经常都觉得呢，就是读这些翻译的诗，尤其是这么精炼的语言，他最核心的翻译技巧呢，不是说啊究竟他懂不懂得字理文啊，或者是他懂不懂得即是那种外语啊，有没有译错了一个字啊，这样。这些呢在一般读者里面呢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呢其实就是一个诗的质感，即是或者是将这个诗的感受呢怎样透过文化这样去传递。所以是一种文化和诗质诗艺的翻译多过是一种语言的翻译。嚟啦，佢翻译嘅诗我哋上个礼拜读过啦，咁但系佢自己写嘅诗系点样嘅咧？咁就有人话佢系当今最创新，而且咧就令人好惊喜嘅诗人。咁呢个系咪教授嘅呢个评语咧？当然有帮陈黎卖广告嘅即系嘅作用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咧，陈黎嘅一本一本佢出版嘅诗集里边咧，的确成日都会睇到佢好多嘅创新，同埋咧即系好似成日都估唔到佢下一本诗咧要做啲乜嘢咁样嘅。譬如佢出版过嘅诗集咧，有《倒叙边缘》啦，《猫对镜》啦，《苦恼与自由的平均率》啦，或者一个叫《小宇宙》嘅诗集咁样。咁你就咁听嗰啲诗集嘅名咧，你都未必估到吓，即系话一本叫做《小宇宙》嘅诗集，咁啊，究竟写乜嘢嘅咧？咁未必估到个内容嘅。但系呢个你由表面嘅字 到到佢實際嘅內容中間個距離咧，我覺得咧就係讀詩嘅樂趣啦。 嗯，咁上次介紹嘅聂老达咧，同陈黎我睇到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咧上次有讲啦，聂老达佢细个嘅时候咧，就系同大自然嗰个关系好密切嘅。其实呢一位陈黎咧，佢都系嘅。其实佢喺台湾嘅花莲人嘅，其实花莲呢个地方咧都系相当靓，大自然嘅风景都系非常之美好。 系啊，我其实认识陈黎就系喺花莲嘅呢个太平洋诗歌节啦。咁然后后来我有再去花莲探望佢嘅时候咧，我都好感受到佢作为一个花莲人，或者系佢笔下嘅花莲，以至于花莲本身嘅吓嗰种好靓嘅望住个太平洋嗰种嘅辽阔啦，或者太鲁阁山啊吓嗰种嘅神秘啦、清脆啊，都会令人咧爱上呢个地方嘅。咁所以最近咧，我有时听到一啲论调吓，即系话啊，有啲人都想移民去台湾，或者起码旅居台湾一段时间啦。咁啊，讲到话，譬如啲屋好大啊，好平啊，咖啡馆又点样，即系令人好乐活啊咁样吓。咁我成日觉得咧，台湾嘅好处咧，其实未必系喺某间书店啊，或者某啲咖啡馆啊、小清新啊，或者有捷运啊，好似香港啊咁呢啲好处嘅。我觉得其实争咗一个好处，从来未有人太提到嘅吓，就系、是、台湾有好嘅文学作品啊嘛。咁我哋今日讲嘅诗人陈黎咧，就系、是、令我谂到，即系如果真系有一日我需要一个去旅居台湾嘅理由嘅话咧，我就会拣花莲，同埋即系虽然花莲有台风，咁但系咧，花莲亦都有陈黎啊嘛吓，咁佢嘅诗歌咧就系俾我感觉到台湾文学或者台湾现代诗嘅清新好美好嘅一面。 咁我想问咧，其实系咪就系需要有呢啲咁样嘅氛围同埋土壤先可以孕育到诗人出嚟咧？ 我谂睇陈黎嘅诗就你会必须要承认呢一点嘅吓，即系话如果你唔系好似佢咁自细望住个大海啊，接受咗咁多唔同嘅原住民嘅文化嘅语言啊，或者系影响吓，即系你每日望住啲浪花，即系俾你嗰种嘅浸润同节奏，其实同你每日望住吓，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好多好多嘅天桥啊、屋啊，我谂佢有啲分别嘅。咁不过我自己亦都觉得，即系诗歌系冇咩界限嘅，即系话喺水泥、石屎、森林里边，我哋亦都可以揾到系一种诗嘅质感。不过陈黎嘅诗咧，就系、是、的确吓，即系如果我哋会对于台湾头先我讲嘅种种原住民文化，或者系嗰个大自然嘅景观咧，系有一啲感受嘅话咧，就会明白佢嘅诗同呢啲大自然嘅关系咯。 咁其实诗人咧有冇一啲特别嘅性格啊、特质咁样噶？ 我谂呢个就冇咩诗人容许我咁样概括，系啦，概括佢哋啦。但系就诗歌都会有一啲特质嘅吓。咁譬如我哋用陈黎嘅诗作为例子啦，譬如头先我讲到咧，有本诗集叫做《小宇宙》嘅，《小宇宙》有个英译叫 Microcosmos。呢个 Microcosmos 咧，亦都会令人想到吓 Bartok 吓，即系一个现代音乐家佢嘅作品啦。佢有一个同名嘅作品，又系叫《小宇宙组曲》。咁本来咧就爱嚟写俾佢六岁嘅仔仔学钢琴嘅时候嘅百几首嘅，即系呢啲短嘅练习曲啦。咁样后来咧就成为咗一个好著名嘅作品。咁我觉得睇陈黎嘅《小宇宙》咧好啱啦，一路听住巴托嘅《小宇宙》咧去睇嘅吓，因为咧佢嘅《小宇宙》咧其实就系希望吓就系用一啲好短小嘅句子去表达出佢嘅诗意。咁而呢个短小句子表达诗意咧，又唔系真系咁陌生嘅事情嚟噶吓。我哋谂下细个读嘅唐诗啦。如果你是读五言绝句的话呢，二十个字就已经是写完一首诗，可以讲很深刻的家国感情啊，或者是很深刻的人之间的思念之情啊，这样。咁而日本的排句啦，亦都是另一个传统啦，17个音节就要将你的感受去表达出来。所以陈黎的这个小宇宙呢，他亦都秉承住这种的文学睇法。就是说文学呢可以在短短的十几二十个字里面呢，就是将诗的诗意，一些精炼的语言和感受呢可以表达到出来的。我在看小宇宙之前呢，我们可以读一些陈黎以前的作品的一些句子，是感受一下什么是精炼的语言啦。譬如他在1978年呢有一首诗叫做《骤雨》的，咁其中有一句呢就是说，我愿意我的世界比糖果盒小些，比二岁的玻璃坚实些。咁好似即係你觉得我点解我嘅世界比个糖果盒细啲，又或者係比玻璃又要坚实些係好嘅呢？咁但係即係喺呢个咁细嘅句子里面呢，我哋感觉到一种 我希望自己有自己一个小小嘅世界嗰种嘅感觉。咁啊，真系去到小宇宙嘅诗集里边咧，我哋亦都可以拣一啲嘅篇章嚟睇啦。譬如佢小宇宙嘅编号第一嘅呢一首，佢有咁嘅一句，佢话：他擦洗他的遥控器，用两栋大楼之间渗透出的月光。好啦，咁啊，秋婷，我唔知你听到呢一句有啲咩感觉啦吓，我就觉得咧，佢一方面系好生活化嘅吓，即系佢好讲到诗系咩回事，就系话其实佢都系源于生活吓，冇一啲诗嘅经验咧系可以完全脱离人嘅生活。咁你有冇试过抹遥控器啊？ 系有啊， 遥控器有 好多尘噶嘛， 系啦，咁我嚟去抹啦，咁啊抹嘅时候，突然间两栋大厦之间透出咗个月光。咁你可以諗下，你係咪好似李白咁樣突然間舉頭望明月就喺度呢？佢有類似嘅一剎嘅感覺，但係佢而家講嘅呢，有一種現代嘅接觸，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就係話當你喺度抹緊個遙控器嘅時候，你然之後望到兩棟大廈之間有個月光，你可能可以好得意咁有個聯繫，就話我係咪個遙控器撳著咗個月光呢？咁呢個可以比較奇趣啲嘅解讀啦。又或者係有時就係好簡單嘅一剎啦，就係話人生喺你好似做緊一樣好務實、好實在嘅抹塵、抹遙控器咁嘅動作嘅時候呢，我哋亦都可以唔覺意咁樣望到清風明月喺兩棟大廈城市之間睇到嘅一輪月光咯。 嗯，但我嘅閱讀就係佢用兩棟大樓之間滲透出嚟嘅月光嚟去擦洗佢嘅遙控器。 這個可能又係一個更加新嘅、更加有想像力嘅解讀嚇。咁所以我好恭喜你嚇，秋婷咧已經開始 咧，終於都可以 動用你嘅想像力啦，同埋經驗啦嚇，咁去讀詩歌。咁事實上，小宇宙的意思就是我们有刚才即是很短的三个句子，其实首诗就是这三句而已，但是我们创造了一个解读的小宇宙，即可能秋婷会觉得啊，流射出来的月光帮我抹遥控器， 很感动啊，这一刻泪光。 咁但係亦都有人会觉得啊，唔通我咁神奇，我抹遥控器嘅时候揿着咗一个月光会出来呢？咁样。咁或者再睇多首啦，第六首。佢话快速而下行的滑奏，滑奏你可以睇成一个音乐嘅术语啦，有时有啲小提琴嘅弦咁啊，个手指去滑动嘅时候会有啲 root 咁样一声嘅滑奏啦，或者系由高向流向低音嘅一啲旋律嘅滑奏。咁佢话快速而下行的滑奏冒号系咩嚟嘅咧？佢话就好似有人在我童年的窗口放了一把梯子。咁一个 drum 咁样嘅滑奏吓，好似咩咧？就好似我童年有个窗口，童年系咩？窗口系咩意思？你可以自己去谂啦。突然之后摆咗把梯喺度，我就削咁削咗出嚟。可能我离开咗童年，我削咗去另一个阶段啊。咁样有时我哋会听到一个音符啊，或者一段音乐啊，我就即刻会有个意象吓，谂到嘅嘢咁。不妨其實可以好似陳黎，即係如果佢係一個詩人嘅話咧，就會有陳黎咁樣嘅呢個詩句就會出嚟啦，就喺一段音符裏面，佢覺得好似童年嘅窗口放咗一把梯子咁樣。又或者係第十四首啦，呢一首十四首嘅小宇宙咧，係我自己好中意嘅，好簡單嘅啫。講嘅第一句好似好直接嘅情感咁嘅，佢話：我等候，我渴望你。咁啊，呢個好簡單啦，即係每個人都有過等待嘅經驗啦，渴望嘅經驗啦，渴望一個對象。咁我等候，我渴望你冒號，就好似乜嘢呢？一粒色子在夜的空碗裏，一個碗裏面轉動嘅色子啦，咁樣擺粒色喺個碗嗰度，企圖轉出第七面。咁喺度等嘅時候呢，其實等待係咩呢？就好似一粒色喺夜空嘅碗裏面喺度等，睇星嘅旋轉，或者係等機會啦，因為擲色就係會講機會嘛。咁但係喺等待嘅過程裏面呢，我希望係等到一啲出其不意或者係不可能嘅事。咁我哋都知道一粒色呢只有六面嘅咁嘛。咁但係呢，一個詩人佢會覺得有時一種等待俾你嘅驚喜，俾你嘅期盼呢，是好似等一粒色会转出第七面咁样嘅。咁我觉得喺呢啲陈黎创造嘅一个又一个小宇宙里面呢，都可以用一啲好精炼嘅语言，将我哋平时好似好混沌嘅等待嘅情感啊等等呢，係变得呢好晶莹通透。 好浪漫啊！呢种解读 系嘛？ 系啊，相当相当欣赏。其实咧，我自己咧非常之欣赏嘅其中一首陈黎嘅诗咧，系《一茶》。 嗯， 因为我系好中意饮茶噶， 系嘛？系啊，我记得我哋 之前呢個節目咧個名咧，除咗遇見文學之外咧，秋婷你好似建議過係唔知文學茶館定文學咖啡館咁樣， 係啊係係係， 係啊，即係可能你都係一啲好清新文青嘅氣質， 加個藝字喺前面。 咁或者我哋而家聽一下陳麗嘅一茶，睇下佢點樣去講飲茶呢樣嘢。 於是我知道。什么叫做一杯茶的时间，在拥挤嘈杂的车站大楼等候遇时未至的那人，在冬日的苦寒中出现，一杯小心端过来的满满的热茶，小心地加上糖，加上奶，轻轻搅拌，轻轻啜饮。你随手翻开行囊中那本短小的一茶排句集，露珠的世界，然而在露珠里争吵，这嘈杂的车站是露珠里的露珠，滴在越饮越深的奶茶里。一杯茶由热而温而凉，一些心事由诗而梦而人生。如果在古代，在章回小说或武侠小说的世界，那是在一盏茶的功夫，侠客拔刀歼灭围集的恶徒，英雄销魂颠倒于美人帐前。而时间在现代变了速，若莫过了半盏茶的功夫，你已经喝光一杯甘香奶茶。一杯茶由近而远而虚无，酒后的那人姗姗来到，问你要不要再来一杯茶。 啱啱咧就听过咧台湾诗人啊陈黎嘅作品啊一茶，咁我哋又听到咧其实一茶，我哋平时多数都系听到一盏茶噶嘛，点解话一茶嘅咧个名？ 佢就刻意，你可以觉得佢冇咗个量词咯，一茶吓，咁佢就唔话俾你听一杯茶、一盏茶、一盅茶、一壶茶，你自己去代入啦，即系每个人饮茶有唔同习惯或者系情况啦，咁样吓，咁佢就话一茶嘅时间系乜嘢咧？咁甚至乎将茶好似当作一个时间嘅单位咁样。不过佢喺诗里边咧就用翻，佢就话：于是我知道什么叫做一杯茶的时间啊！呢一首诗咧，正如秋婷你所讲啦，其实佢系同我哋一啲好日常嘅生活经验有关嘅，就系、是、譬如约咗朋友，你早到咗，咁啊坐低先啦，嗌杯嘢饮先啦，咁佢咧就嗌咗杯奶茶，咁而佢等人嘅地方咧就系、是、一个好拥挤、好嘈杂嘅车站大楼。咁喺呢个等人嘅过程之中吓，诗人陈黎佢会做啲乜咧吓？咁佢咧就会联想到佢当时喺个冬日嘅苦寒里边出现一杯热奶茶嘅时候嘅感受啦。而喺呢个饮热奶茶嘅时间咧，佢就将佢个袋里边一首诗集攞咗出嚟睇吓。咁呢个都好符合一个诗人会做嘅嘢吓，随时带住一本吓日本嘅排句集。呢个短小嘅一茶排句集里边咧，就有咁样嘅一句，佢话露珠的世界，然而在露珠里争吵。咁呢个排句本身好似诗中诗咁样吓，即系喺一首诗里边有提到另外一首嘅即系日本嘅呢啲短诗咁样。咁而露珠的世界在露珠里争吵。呢、这个咩意思呢？我哋可以联想到，即系如果我哋有睇过露珠，会可以联想呢个画面吓，就系、是、露珠其实好少得一粒嘅，通常系一扎咁样嘅吓，或者玻璃窗上边嘅雨点啊，咁都系好多嘅、 嗯。 而且咧，有时你俾啲想象力咧，你会觉得嗰啲露珠系吱吱喳喳，可能即系佢哋好密啊，然之后大家咧系好多意见啊咁样吓。咁所以咧，佢就由呢一个排句集里边咧。就是去联想在这个嘈杂的车站里面，是不是都有很多的人好像一粒一粒这样的露珠呢？这样。而这些露珠呢又回到他眼前景了，就是滴落 呢一個越飲越深嘅奶茶裏邊嚇，就係佢面前嘅呢杯奶茶越飲越深啦嚇。咁一個咩叫越飲越深咧？可能話越飲越少啦嚇。咁然之後個杯咧越嚟越深啦。咁啊，一杯茶由熱而温而涼，一些心事由思而夢而人生。咁佢话如果在古代一茶咧，可能系章回小说或者武侠小说里边嘅世界啦，就一盏茶嘅功夫就可以令到咧呢啲侠客会拔刀歼灭遗袭嘅恶徒啊，英雄咧又会难过美人关啊咁样吓。咁但系而家去到现代咧，个速度变咗啦吓，佢只系得半盏茶嘅功夫咧，已经饮晒一杯金香奶茶。咁呢个喺台湾，你去过台湾会知道啦，佢哋将奶茶叫金香奶茶。咁啊，一杯茶由近而远而虚无。酒后的那人姗姗来到，要等嘅朋友终于嚟啦，问你要不要再来一杯茶。秋庭莲中意呢首诗咧，我觉得我自己都好明白或者我都喜欢嘅，就系佢将人嘅即系一种现代经验等候啊，或者系思想嘅单位咧，切割成一个我哋好常见嘅一个时间单位，就系蚀时间啊，即系话我哋要去做一件事同一件事之间有时有啲空隙嘅时候咧，我哋只有嗰啲时间先可以。好似俾我哋可以静静地谂下，睇下出边嘅人群啦，或者将袋里边嘅书攞出嚟啊，读一首关于露珠嘅牌句啊，咁样。咁但系咧，陈黎咧就唔系嗰种即系话佢成日讲，觉得都市生活节奏系好压迫人啊，会觉得大自然嘅生活啊同都市系好大嘅对立咁样。咁我觉得好开心就系读佢嘅诗咧，你唔会觉得啊，我生活喺城市好惨啊，或者系我好比唔上嗰啲生活喺花莲嘅人啊，有海天辽阔咁样嘅，即系一种嘅诗嘅浸润啊，咁样你唔会有呢种感觉嘅。咁佢反而咧系可以喺一啲好现代嘅经验里边咧，佢鼓励你都去专注。咁样去观察，然之后发生诗意嘅， 咁都系因为咧，黄念恩嘅心态咧系非常之正面啊，所以佢咧经常都可以喺诗入边得到啲正能量。就等于佢头先解读呢个一茶嘅时候咧，佢就话啊，你咧早到咗，所以咧就咁。其实可能咧系朋友迟到都唔定嘅，我就感觉到咧，阿陈黎佢创作呢首诗嘅时候，朋友迟到， 朋友迟到都可以好正面嘅吓。咁佢咪就系俾咗一个咁样嘅空间俾你咯。咁下次我录音咧迟到嘅时候咧，秋婷你都可以。用这个方向去想想，或者我送本排句集给你啦，随时可以拿出来看。 又或者我在等你的时候呢，一路写诗，那可能都出到本诗集，会不会呢？ 更加好啦，即是不只是等人的时候，不只是可以看诗，写诗更加好。那这个呢就令我联想到小宇宙的评论里面，其中有一篇呢就是讲过写诗其实可以由很短的诗歌开始的。有人呢就是去买小宇宙这本诗集的时候呢，曾经觉得好唔抵啊，因为咧里边啲诗咁短嘅，或者啲字咁少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位论者咧吓，庄宇安咧就话咧，如果有咁样谂嘅人咧吓，应该罚佢将小宇宙里边嘅每一首得两三行嘅诗嘅意思咧，完全写出嚟吓，译晒出嚟咧，咁你就会知道咧，其实呢啲诗歌系咪真系短啦？咁啊，我哋一齐期待秋婷嘅呢个等待的诗啦。 另外咧，今集我都好开心嘅，因为我终于都捉到咧解读诗嘅神髓啦。 系， 突然之间，头先嗰下嘛。 好啊，下次我哋继续讲诗嘅话咧，吓就俾秋婷主力啦。 好啦，今晚节目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